我王大磊。 脚底英宁晨曦阳台进攻。 Show time！ 快乐大街98里。 今天酒吧为什么这么安静？ 哎，晨曦啊，我们正在专注的看一个视频，太逗了。 怎么了？ 说有个小伙子是辽宁人，营口人。哎，你去那儿办过事吗？ 我上营口啊，我去买过门。 营口买门？ 对呀、啊，盼盼是营口的。 那你知道他属于辽东半岛的中枢吗？ 我的天哪，你别跟我说地理的事儿好不好？你说什么视频？ 袁阔成的视频啊，袁阔成是营口曲艺团的。 为什么老是提这些话题呢？ 为什么？就因为我们这专注的看视频，你一进屋就说这酒吧怎么那么安静，咋就嫌你呢？ 我想问你们看什么视频呢？ 不让你看，有一人掉冰面上了。 你别说出来了。 就是说好比是你吧，到海边非得看日出去，就跟没怎么见过日出日落一样。 干嘛没怎么见过日出日落啊？他就没见过太阳啊。 我天天在土里待着。我 哎呀， 然后呢踩着冰就去了。因为你知道辽宁营口啊，那可是 东北呀、啊、 它还是大辽河的入海口 啊 处。 哎，这断句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不是，你要说这大辽河什么意思？就是大口岸、 就是、 是吗？ 即便是这样，它近处的海面，你以为海冻不了冰是吧？但它近海的地方是可以结冰的。 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们唐山有海啊。 啊，你们那儿也结冰的是吧？ 结冰了。 那你结了吗？ 我早结了。哎呦，什么叫我结了吗？ 就是你见过海面结冰的那个场景吗？ 见过。 描述一下吧，我都没见过。 就是在海边上，然后就都结成冰之后，你 大海不是哗哗，它怎么能一下子就冻上呢？ 它到冬天一冻上就不哗哗的了。 那它是在 不是你现你 冻上了还是说 你现在想象是那海浪的那个浮起来那一刹那冻上了是吗？ 对， 没那么冷。 哦，不是浪尖上冻上。 哎，这谁在浪尖上冻上？就是平平的冻一层。 哦， 这是真的。 这个我和小杜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体验，因为北京不临海。 你冬天你带着救生圈就白去了。 哎，这谁冬天挂救生圈上哪儿去？上海面上去？ 冬泳。 你们有点常识好不好？那这是个大口岸。 行吧，听你的。 嗯，这地理狂人怎么又转他这儿来了？ 咱们虽然说你们这视频的事儿行不行、啊？ 对对对，就是一个小伙子呢，想到海边看日出， 嗯、 这不是海冻上了吗？他踩着这个冰面呢，就过去了。越走越深，是越走越远。我觉得呀，有可能这个小伙子呢，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在走冰了。 哦， 看日出啊！哎、嗯，你看过日出吗？ 我没有，因为我属土拨鼠的。什么叫我看过日出？谁没看见过日出啊？你得看哪儿的日出？ 就是太阳啊，从这海里边泡了一宿了， 哎， 好不容易打天亮的功夫，哎，天亮了，赶紧出来吧。打那个水面不等不等不等不等不等一点出来景象， 太阳它是拱出来的是吧、嗯？不等不等的， 应该是海上的日出吗？ 对、 嗯，要不然那么多人去看海呢？ 对呀、啊。 然后这个海上日出啊，估计是震撼了他，这俩眼就不会转了， 冻住了， 拧住了， 捏呆呆发愣，一回身，妈呀！ 嗯。 海面已经化了 哟， 随着温度的上升，这个冰面就逐渐融化，它被困在一块浮冰上。 这个小伙子太厉害了， 嗯， 用自己的身躯把大海雾化了。 你是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低是吗？ 不是， 就是冻上的海不会逐层融化。 这我见过，有那个动物世界叫演一海豹、嗯、然后在那冰面上飘悠飘悠飘悠，这个很正常。 那是海豹，这是个人，人在冰面上飘悠飘悠飘悠。 首先说，它离这个海岸远了，走的地方就 深了去了， 深了去了。那个冰又薄又脆的， 而且又是这个渤海东岸大辽河入海的口岸。 哎，地理狂人这劲儿就来了啊， 老得提这个。 对，那最后他怎么着？是泡海里边了，还是说那冰没化，一直拖着他呢？ 小伙就傻了，这不是海吗？啊、哦，说接就接，说离就离呀、啊。 嗯， 说话就话呀、啊。 到底是怎么的？ 然后他就打了电话了，救援人员及时赶到。只见小伙呢，双手插兜，情绪稳定。 双手还插兜？ 哎， 他还有心思插兜呢？ 那手冷啊，搁哪儿啊？ 那可不赶紧往回滑了？那还插什么兜啊？ 他在浮冰上了，现在已经。 那个冰啊，特别薄，别滑。 对， 这时候得 就别动。 对，屏气凝神，把自己做冻鱼状。 哎呦， 人家情绪是稳定，这不好吗？你说你要是情绪激动，在冰上再呱呱呱跺几下。你这不下去更快吗？ 不是，我是觉着吧，他应该真的是发现这种情况，打完电话得需要自救。 怎么自救啊？ 比如说啊， 喝。 但是经过30分钟救援，哎呀，我都没想到走这么老远呢。 不是，这海平面它有浪，就把这块冰就飘悠，不定飘哪去了、哦，还算不错。你要是再深点儿，连手机连信号都没有了， 就是脱险了，这就。 我跟你说啊，我是觉着这小伙子当时啊就应该拿出手机给自己来点自拍照。 嗯， 因为根本别人一般人啊 走不到这么 对，没有这种机会， 奇怪的地方。 哎。 但是说起来，我觉得晨曦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啊。我记得你那会儿就是失恋了吧？晚上 你说哪次 满北京啊，第三次。 跟谁来着？我都忘了。 反你是满北京的瞎溜达呀，举目无亲。 举目无亲， 就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是孤独一只。 不是，哎，我孤独一只， 这失了群的孤雁，掉了队的孤雁。 掉了毛的那个 孤雁， 我怎么老是那孤雁啊？我 哎呦， 就是那种心情，你能理解。我估计这小伙子也有点心事，或者说被那种景色震撼住了。嗯， 对。 回想你那次失恋也是这样的。 哎，我怎么回回都是我呢？ 在那个北京的四环那个什么什么桥边上，哎呀，往下遥望。当时我们也以为你有什么事儿呢，后来还行。 你发出一句感慨，哎呀，这晚高峰车真够多的，亏都没开车。 我闲的，我上瞧着瞧那个去。 我记得有一次，你跟四名年轻的女子到门头沟， 我跟几名？我跟几名？ 三名，一共四名，你们四个女子。 哎、我们四个女子啊？ 你带三个女子？ 哎，我算姐姐。哎， 哦、对，阿、啊、大，你们拍戏去了，肯定拍的叫三娘教子。 哎呦，哪有这么注意？我跟你说啊，怎么回事？ 嗯， 怎么回事、啊？ 春游，哎， 那你一人带三个女生去春游去、啊？ 不是不是不是，有一个呢是我女朋友。 对， 有两个是她的闺蜜， 是， 哎， 当时因为没有男生，女生去玩呢有点担心，所以呢就愣拽着晨曦。晨曦不爱跟女孩玩， 哎，我不 吃亏， 包是你背着， 对对对对，主要是她那仨女的嘴还快，吃的也老抢不上，哎， 还爱念叨你，拿你开心打岔，但是你还是欣然的 跟了个全程， 我怎么那么乐意啊我。 你们到了这个门头沟斋藤镇的黄草凉壤，也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么一地儿。嗯，到山上玩去了。然后呢，你还跟人说你会扎寨。 我会什么？您呢？ 会扎寨。 我会安营。我 背了三个帐篷。 我背仨帐篷。 啊，你不能，你不能跟人一个帐篷啊？ 俩帐篷就差不多了。大家，我背仨帐篷。 你是打算再出租一个挣一份？ 我怎么那么大闲心呢？我 对 啊，我还上黄草凉我。那不叫扎寨，那就是露营。 露营， 露营，对，露营到了黄天凉的。 你反正是背了仨帐篷，你告诉人你户外户外运动的一个这个直男。 你说句什么呀？ 户外户外，知道吧？ 哎，这是个绕口令。 说你怎么能个？ 我能个是为了什么，知道吧？因为那会儿刚跟女朋友这个谈着恋爱啊，我是准备显示一下我自己。 你还跟人家说我读过《鲁滨孙漂流记》。 鲁滨孙 啊啊！我读过《鲁滨逊漂流记》。 哎， 我读过《环游地球81天》。我读过《匹诺曹奇遇记》。我对这个野外生活的知识，我看过，我还看过那个外国那大哥吃虫子那个 对， 荒野求生。 你还给人讲了说这个有民用的帐篷，有工地帐篷，有旅游帐篷，还有这个高山帐篷、冬季帐篷、充气帐篷。 不是，这点帐篷全是我背着呢，是吧？ 还有应急帐篷、医疗帐篷， 哎， 还有文化大棚的帐篷， 哎呦， 还有各样各式各样的帐篷。 我掉帐篷镇里了，我。 结果扎的时候呢，稍微手生了一点，人仨女生给扎好了，你那没扎好。 你那个是不是扎坏了？ 那我这鲁滨孙白看了，我这鲁滨孙。 刚告诉我叫鲁滨逊吧。 帐篷这事儿倒是不是重点啊。 那你们说那么多帐篷不是重点、啊？ 甭管谁扎的，反正女生扎的挺好。挺稳，比你那还结实呢。 对呀、啊，女孩会扎辫子。 你滋溜你就钻进去了。 结果帐篷没扎稳，收进来了。 我听这词儿，我还滋溜就钻进去了。我说那耗子，我是。 你在里面好好的研究了一下人家怎么扎的。 对。 到晚上的时候呢，这就歇息了啊，因为一天的爬山啊、运动啊，其实消耗体力非常的严重。 对， 尤其是他。 对，我扎了仨帐篷嘛，我 负重爬山。 哎， 反正你就还说梦话。嘴里念念有词，帐篷分单人帐篷、双人帐篷，一个人的叫单人帐篷， 哎、两个人叫双人对口帐篷，三个人以上的叫 群口帐、 哎。对，群口帐是什么呀？ 叫多人帐。 哎， 我要穿着服装进去呢，是化妆帐篷。 不是人，能不能聊点别的？老别老说这帐篷了，怎么个意思啊？ 结果呢，夜间你们可没想到呀，是寒气侵袭呀， 降温。山上结冰了，完你那踩了一块冰看日出， 哎，对对对对对对，又给我连上了又。 那种山上的寒冷啊，你是 无法抵御， 你都冻木 木了，你知道吗？ 彻骨寒，钻在骨缝里边那么冷， 高处不胜寒。 对，就像那个你看那个白毛女，那个风雪连天的，心里没指望，周围没帮手。 哎， 主要是海拔非常高，然后晚上呢又是急速的温度下降。 对，山上是凉点。 当时你在这个黄草梁上就想，哎呀，没想到爬到1000多米，离着广场这就直线距离70公里了。虽然是个户外运动的天堂，但是没想到缺少装备。 你说这三个女的，我吃一个 也不行啊，我也不会。 对，他们仨把我吃了呢，我也不好吃啊，这可怎么办呢？ 不是我，不是， 就是因为你冷，你思维已经混乱了。 我思维混乱，我也不能让你吃人类，我。 然后，关键带着那点好吃的，那仨女的呀，早嘎吱嘎吱给吃光了。 哎呀，哎呦，我就不该带他们仨出来，我跟你说。 所以你冻得不行不行，人家还能坚持。 哎，他们女的穿的多。 后来啊，看晨曦实在这样再坚持下去，怕出问题，干脆报警吧。 对，报警说那个警察叔叔您快来吧，我们这个同行四个人，我们仨女生还好点儿，那男生冻得都吃草 了。他还说要安营扎寨带我们看日出呢，这马上我们感觉呀，他连日落都看不全了。 我跟你说啊，当时啊，斋堂消防中队这个唐队长当时去救的我们，当时也挺可怜我的，说小伙子， 你不该跟他们出来。 哎，你跟他们仨出来，你算倒了霉了。 这仨女的，我们都营救8回了。 有一个是李大红，有一个是张大彩，还有一个叫二月兰， 姓二的比较少。 二月兰 不是这从胡同起的外号吗？都是咱们自家人。 自家人，他们还把吃的都给我吃了。 这会儿因为熟不讲理。 可能也是白天啊，你一净嘚瑟了。 哎，对了， 也是 什么东西都让我背着，我能是吗？我 是是是，救你们的居然是消防官兵。哎 哎，那你想什么官兵救我们去？ 反正是呢，对你进行了批评和教育。 对， 怎么还批评我呀？那仨女的为什么不批评他们啊？啊， 仨女孩都吓哭了， 这不好意思说了。你就你一个男孩子，你带人上这么高山，又不做好这个准备，你们这个小孩啊，可得注意。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可得注意。 就这样还想看日出呢？太阳都没出来，你们就给搭出去了。 那可不是吗？ 而且 你也别来了啊！ 哎， 注意点安全。 哎哎，好嘞，好嘞，好嘞。 这仨女生也是，食品和水，你倒给这男的留点啊。 是啊，你瞧着， 全消耗殆尽了。 哎， 我们也不是成阴的呀。 哎呦， 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你们煮面用的锅具啊，燃气炉，怎么回事啊？主要是这个季节，山林的树枝杂草干燥，遇到明火很容易燃成一大片，谁都不能用啊。 对，所以我没用那个。 哎，那带它干嘛呢？帐篷也是我背的，燃气炉也是我背上来的，那带它干嘛呢？ 那还得 别带呀。 燃气炉你怎么能背上来呢？ 我倒霉就倒霉这仨女的身上了。 而且这男的，我告诉你啊，晨曦，你这还不错，没收你钱呢。 怎么茬救我还收我钱呀、啊？ 当然了，现在有的地方就是有偿的付费救援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在日本，日本有个县就正式实行了有偿救援，他们明码标价，比如说出动直升机营救，每5分钟收费5000日元，一个小时收费在6万日元，那相当于一个小时收费4000人民币。直升机 那就相当于叫营救晨曦，就是这个，他花4000块钱在黄草梁这儿坐了一回头等舱。 花多少钱营救我？ 4000块钱。 有偿救援虽然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咱们国家的法律上也有相关的规定了，所以我提醒一下晨曦。 对，再这么玩 甭提醒，下回也不跟那仨女的一块儿出去。 对， 咱们北京虽然没有海，可是我就想看看美妙的日出，还有什么好的地方吗？ 北京能看日出地方多了， 你说10万个。 哎，我说得出来吗？有那么多吗？ 哎，你不是谈恋爱的时候经常喜欢带着女朋友去看日出吗？ 哎， 听说你各个山上都 有过扎帐篷的经历。 哎，对对对，都有压寨夫人。 那你先讲讲你跟二月兰去的哪儿？ 大兰子。我跟大兰子去的灵山。 哟，北京第一高峰啊。 对了，2303米， 登到顶上了。 哎， 就为看日出。 对，那可不是吗？ 听说上面还有个垫子。 哎，到底是什么？ 是个草垫子。 它叫草垫子，垫可不是那个靠垫坐垫的垫。 哎， 就 是 一 个草场。 草场， 没错，绿油油的草地特别好。当时大兰还说了一句嘛， 大兰 快吃啊，快吃吧，这是草料富足啊。 哎呦，整个这个爬到灵山上面大概其应该再要需要2个多小时。 下雪了吗？ 哎，没，不至于。 后来听说你们选择了扎营。 哎，我怎么那么爱扎营啊，我回回到哪儿都扎营。 你第二天不用起大早了？ 不是，你这回还救不救援了？ 那回是这个有组织的，完大家集体行动的。 哎， 你们也没乱跑，你们也没违反纪律。 对， 虽然你说的是约会，但 但实际上25个人呢。 我跟24个人约会去了那儿， 就是聚会。你把聚会说成了约会。 然后你们俩去过灵山，去过雾灵山是吧？ 哎， 去过玫瑰谷，就是妙峰山。哎，看金山岭延绵起伏、层峦叠嶂的长城，好在上面二月兰这顿吃 吃面包片、 哎、 火腿肠子、广榨菜的，吃了6分， 咸不咸呢、啊？吃6分榨菜，在金山岭上变得烟不火。 你们自由翱翔嘛，我心飞翔。 月亮之上，别 胡说八道。你看，对上下句了。 我对什么下句我啊？ 咱们俩人去的香炉峰。啊，但是这近了，是香山公园。 对， 香炉峰就是鬼见愁啊。 嗯， 在红叶泛 绿的时候，也叫下去玩。 因为这个秋天人太多了，主要你是想等到日出那一刻才美妙呢。天将亮还是未亮？嗯，叫这个鬼 刺牙。 最冷的时候，你最有感觉。 你站在鬼见愁上看着鬼刺牙。 哎， 你跟廖月说了，到了10月份，你看那红的似火的，那应该是风。 连我都疯了，我跟你说。 来了一阵风，把你那叶子都给噎回去了。哦、 这就是风，哦、是这意思吗？ 反正你当时也挺美的，俩人迎着太阳，崭新的一天。 啊，后来公园管理员这头批评你们，为什么不闭园之前离开山里呢？这出多大危险呀、啊！ 我这又批评我们了。 他后来跟你还去了趟景山公园，因为你发现啊，其实城里也能看到很漂亮的日出日落。 对， 景山咱去万春亭。 万春亭 这是北京城的中心点，上那先得上那山吧。 哎，爬那 煤 山。 你说了，看景山的日出意味着看整个北京城的日出，而且啊有着特别的意义。当时你还给他唱了一曲儿，还 我唱什么了？我 北京的桥啊！ 我站在亭子上，我唱桥啊！我 就是你是让那个谁张帅，你瞧瞧瞧瞧 啊！二月红来了。 哎，其实真的神奇，我就给你建议一下，你也不一定非得到山上是吧？不一定非得扎营，你也不一定非得带个人去啊，你自己玩。 我到底怎么好？ 我给你推荐几个地儿吧。 啊， 你像北京市中心也有些很好的餐厅啊、酒吧呀，带露台的。到时候夜幕降临了，音乐一响起来， 当当当当当，你带冷的能，你 曲团的酒吧这是 的。 你拿这本书在黑夜里， 哎，看着传统相声大全。 我瞧得见吗？我拿这本书，我在黑夜里。 旁边还有一个恒温的露天泳池。 嗯， 你拿书扑通。 我那书就不要了，没听说过。再要说是他们那酒吧，我就是没咱这酒吧气氛好。你看咱这酒吧气氛多好啊！ 对啊，咱仨说都那么气氛了。 哎，对， 咱们酒吧处处都好，那么有人情味儿是吧？ 对对。 那么鲜活，但是唯有一点，咱们没有那种大露台，这个我还是很羡慕的。你像那个前门附近呢，有一个带露台的酒吧，人家那多好，露台上面就能看到前门的古城墙、灰砖青瓦。 就恨不得你站在前门那箭楼那房顶上，也不等一下就能跳到人家池子里。 我蹦多远，我打箭楼的往下跳啊！ 这种对望的感觉是不是特别好？ 感觉特别近， 就是他在看你，你也在看他。 对 啊，对，感觉特别近，我就往下跳，实际特别远。 你是不是跟历史更贴近了？你就走进了城墙， 嗯， 走进了历史， 嗯， 走进了二月兰。 老有这二月兰。 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品，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 晨曦， 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欢庆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啊，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级手工茶玉罗茉莉花茶。 嗯，民间呢有春饮花夏饮绿，一年四季喝茉莉这样的说法。 对， 而且呢北京人呢特别爱喝茉莉花茶。 嗯， 但是呢玉罗茉莉花茶呢接触的比较少。 是，茉莉花茶被誉为是京味茶、 嗯、 但是平时咱们喝的这个茉莉花茶就是这种长条形的、 嗯、 可能说比较常见，而且价格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真正为您做到特级的玉罗茉莉。从外形上来看，你就会发现它是卷曲的，全部都是手工茶，选料更为上乘，全部选用到的就是三天无雨的大太阳正午时节采摘到的茉莉鲜花，为您做到这样一个鲜花熏制，采用到的是七熏一提的手工工艺，非常难得，一次熏制是十个小时，全部是鲜花熏制的，今天是七熏七十个小时来制作，很难得，手工揉捻，手工成球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整个色泽是呈这种墨绿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嗯、 而且呢不发乌的感觉，包括说上面有一些白毫的部分，这就是为你手工采摘的一芽一叶一芽两叶的部分、 嗯、 经过手工揉捻手工制作之后呢，它的香气全部都锁住了、 嗯、 锁香更持久，更加的耐冲泡，品质更高，当然价格也更高了。 没错，它的玉罗的形状啊就是它的名字的一个象征、 嗯、 叫做玉罗茉莉花茶。 是， 其实这懂茶的人一看一打眼看 不一样， 茉莉花茶呢它就是个比较高端的， 对， 而且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好茶叶、啊、 对， 但是市面上的这个玉罗茉莉花茶呢是有，但是非常贵、 嗯、 很多人看了以后呢就望而却步了。 嗯， 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林鸿茂手工特级的玉罗茉莉花茶是厂家直供， 对， 而且呢这个林鸿茂虽然说在当地呢他有自己的茶园、啊、 是， 而且非常的有名气、 嗯、 但是在北京来讲呢他想更大的扩展自己的范围， 对， 让我们的北京的首都的听众朋友 都了解 更多的了解他的玉罗茉莉花茶，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呢绝对不是 特别的合适，我们今天省去了中间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嗯、 包括店面费呀，包括说人员费等等，直接给您做到厂家直接拿货的价格、嗯、 好的，我们就开始来说这个组合吧、 啊、是， 我们今天连主品在赠品啊、 嗯、 一共是十大罐， 嗯， 那么一罐是150克，也就是三两一罐， 对， 那么十罐的话就三斤呐、啊 嗯、 那么市场价要多少钱？ 1080，因为 一罐就 108、嗯、 哎，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499， 比半价还低， 九，也就是在市场上呢可能连五罐都拿不了，您今天拿走的是十大罐。 对， 好的，那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平时您望而却步，今天呢您尝一尝吧、 嗯、 那价格呢您是可以承受的。 对，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咱老北京人啊喝了大半辈子的茉莉花茶也舍不得给自己喝点好的， 对， 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提供的是相对比较奢侈的比较贵的哈、 嗯、手工茶， 一致认为的是好茶的， 对， 叫玉罗茉莉花茶， 嗯，手工茶特级茶做到玉罗茶、 嗯、 你要知道玉罗茉莉在外边呢产量非常的少，非常的稀缺， 嗯， 所以说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的高，因为它的整个工艺非常的繁琐，我们今天呢全部都是为您做到手工制作，手工揉捻，手工成球， 嗯，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你冲泡开来之后呢里边全部都是非常完整的，一芽一叶一芽两叶，而且呢整个汤色来说你会发现它是呈这种金黄色， 嗯， 很通透， 嗯， 很有清香，而且香气是浓而不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馥郁芬芳，而且这个非常耐冲泡，非常持久的感觉。 是的，而且呢它有一种回甘的味道啊， 对， 真是舌下有清泉的感觉 啊， 好的茶叶给你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嗯嗯， 好的，那今天呢为您介绍的是林鸿茂的玉罗茉莉花茶，市面上有马连道您就可以看， 是， 因为相对比较贵， 对，你可以去到我们林鸿茂马连道的专柜去看一下， 是的， 一罐108。 是的，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十大罐啊，150克一罐，十大罐的话就是3斤的茶叶。那么市场价呢，一罐叫108，十罐的话得1080。 对， 但是今天我们不到五罐的价格499，499您拿走的是十大罐。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还送给大家礼品袋。 对，所以说你无论是自己喝呀，送人全部都可以，非常方便。 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烦恼。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北二环安定门桥到西直门桥由东向西车多，西直门桥到积水潭桥、鼓楼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空气质量很差，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将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5到6级。今天的气温在17到6摄氏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1，感觉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2，感觉较冷。今天白天光照不足，空气质量很差，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 人乐七十二 变，白天晚上 月乐七十二 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 在 远方，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王大雷， 脚底加 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 家宝和大磊，你们小哥俩如果看爱情是个科目啊，你们在这个科目上的考试成绩呢，在我看来应该是非常的差劲。 我们看来你比我们还差劲。 我觉着呢，因为你们并不理解了解女性，所以你们有的东西出于自己一厢情愿，老是想当然的认为怎么样。其实怎么喜鹊来了， 不是你认为这是你想当然的，我们很了解是吗？ 同一句话不同语调，女人的心海底针。我 这句话我承认，女人心海底针， 是吧是吧。哎，有本事做题行吗？ 怎么又敢做题？ 爱情考卷怎么样，敢做吗？ 这个爱情怎么能拿题目来衡量呢？ 对呀、 你随便说。 亲爱的，今天晚上我想跟朋友一起喝酒去 啊。这女的说的这句话， 男的男的男的 男的 男的 啊， 女的说你想怎样就怎样。 走啊， 这个女的的意思 A 同意她去酒吧， B 随便她做什么都可以， C 不愿意管她， D 你敢 哈。你看他强调着嘿嘿， 答题吧兄弟们。 这到底这是女的去酒吧还是男的去酒吧？ 男的去。 你这反应、这反应。 我认为这个女的很通情达理。 是吧？ 同意让他去 啊， 你想怎样就怎样， 哎， 对吧？嗯、就是说你高高兴兴的玩，哎，跟朋友去吧。 对，所以他这意思还不懂啊？ 这什么意思？ 人家说的多明白、嗯，你想怎样就怎样。 嗯， 那话里有话呀。 什么意思？ 就你想怎么着啊？啊、 哦哦， 你还想怎样啊？ 我还没想呢。 哦，家宝，你打几啊？你先别跟那儿 啊。哎，对，没这个选项啊。对，我刚才说的没这个选项， 没有吗？ 你看 几啊？ 就是你想怎样，那就怎样。 你不用老重复这个题目了。你告诉我你打几？ 那就是不愿意管他。 好、哦，俩人要吹了。 哎、不，你想怎样？怎样？ 哦，爱怎么着怎么着了， 不也搭理你， 跟我没关系。 哦，哎、扣分。 扣分了，他答的不对吧？就我说那才对呢。 你那也扣。 那怎么办？那 答 B， 你敢？ 哦，这就是你敢。 我都这么暗示你们，还答错题，这是情商没法说。 哪有暗示？ 第二题，女的问：亲爱的，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男的应该答什么呢？ A，、嗯、不好看。B， 一般般。C， 哦，太美了。D， 这件太贵了吧？ 我觉得应该是 B， 一般般。 哦， 确实，你看穿这件衣服好看吗？大多数时候其实你差不多，这就那么回事儿、嗯。 我提点谈恋爱啊， 是谈恋爱， 不是说你们俩已经结婚五十年了？ 好、哦，五十年了， 五十年我七十多了， 五十年了。 哦，那就是这太贵了。 这对，这对。 哦哦，五十年以后就是太贵了， 这太贵太贵了、哦、啊！ 对， 家宝，你五十年以后哪个 不好看？ 他比我还直接。 那你来吧，你现在谈恋爱你选哪一个？ 你现在你就得说好听的， 哎， 是不是？这就得说太美了。 哎，这道题家宝得三分， 你瞧， 王大雷扣三分， 你得扣三分，你这一般般不行。 对，他都是瞎。 当然你买这衣服是一般般， 买衣服你都换不来人的爱心。 对， 你这碰到家宝这样的对手你怎么办？ 我把他掐。 那就 他准打不过。 判断题一，纪念日不买礼物也没关系，只要有爱。 说明我的 判断题，说明什么呀？判断题， 让你判断一下。 谁让你阐述了？ 哦，不让阐述啊。 哎， 对呀、啊， 只要有爱就行。 对，有爱说，我跟你说，爱是什么？ 爱是什么？ 纪念日不送礼物。 那只要有爱，只要我对他真心实意，纪念日就是个标志，就是个符号。 啊，出局。 那我买，那我给他买。你有爱，我给买啊！ 你给谁买？ 我纪念日，我 你给他买。 对， 你跟他有关系吗？ 不是，那你说你有爱吗？我有礼物。 你有礼物，你给你那个买，你给他买，你给他买，这不像话。 家宝加十分。 哎，看对方有没有爱？ 刚三分，刚三分，先不说 十分的爱， 他怎么这回改十分了？ 有胆量， 花钱就给十分， 有胆有识。 我这回让你胆结实。 第二题，把前女友的事儿全盘托出，对她坦白了，她就不会计较。两个人嘛，就应该在一起相互的坦诚。 对呀、啊，你看我跟刚才说有爱，坦诚这是谈恋爱必备的。如果不坦诚相见，那怎么能到一起？ 这 实话实说， 这你说的错了，绝对不可以，知道吧？ 又跟我反着， 哎。把前女友事儿拖出来， 对呀， 他不计较。那 我跟你说，这么说完之后，今后没毛病， 是吧？ 哎，俩人坦坦的过日子。 哦， 那家宝，你认为为什么要隐藏呢？ 要隐藏啊？ 他跟前女友藕断丝连，没断干净，藕断丝连、哦。 但是啊，你把这个事儿跟他一说，他肯定得吃醋啊。他得问你前女友是哪儿人啊？是不是跟他比？ 那叫问心有愧。 谁会问哪儿的人呢？哎呦，问前女友谁问哪儿的人呢？ 你 好， 你 就扣二十分，扣二十分， 哪儿就扣二十分？ 我这点分都给你扣了。哎，你刚才总共有十六。 扣 二十减四，负四。 要问一问他好看吗？知不知道？ 哎、 哪 人？ 哪给王大磊加一分。 哎、还差九分呢， 我们加一分。 下面阅读理解，女的说：“亲爱的，我最近胖了不少啊。”她的意思是 ：A， 我真的胖了 ；B， 她很不开心 ；C， 想买新衣服了 ；D， 还不来夸夸她的身材好好呀？ 她想买新衣服了， 你看， 我认为一定是想买新衣服了，觉得旧的。不适合他了， 你连纪念日都不送礼物，你他胖了，他要衣服你能买吗？是不是？ 我不买，假如他自己买去，对不对？ 啊，他就想要新衣服， 对他那意思啊，提示我哈、 嗯嗯 啊。 家宝呢？ 他自己说这个，他本身就是想跟你想倾诉，是不是？ 你就得夸他。 都胖来换身材好， 你不能说胖了呀， 家宝虚伪，靠十分， 你不能 靠十分， 弟是吧，贤弟， 我坐一坐， 你得说这瘦了， 说瞎话，有秤管着呢， 这不是同事啊，这是你的女友， 哎，这不是同事， 多新鲜，我跟同事说聊聊这吧， 还靠十五， 你看 这三十五扣三十五了吧，我就比他多了吧， 那么第二题，女的说，我觉得我们需要谈谈，她的意思是 ，A， 她遇到麻烦了 ，B， 她想说说话。闲着没事干 ，D， 你惹我生气了。 哦，他闲着没事干，他确实闲着没事，所以他要跟我谈的。 啊、哦，家宝呢？ 正常情况他不会跟我谈的。 我觉得他想说话。你知道？你看啊，这字面谈谈，对不对？ 想说话就是谈的呀。 谈什么意思？谈就是说话。我想说话。 哦，闷得慌。 哎，就是我想说两句。 那为什么不说聊聊呢？ 啊， 这你就不懂女人心，扣十分。 聊大白话不好，你这 就扣十分，扣十分。 你这我想说话了， 扣十分，扣十分。 就想说话， 闲着没事干才叫谈的。 平常说不了多少， 谈 各自扣。 闲谈闲谈， 扣30吧，各自。 好吧，我这前面全白答了。 为什么这次扣得狠呢？因为女的说，我想跟你谈谈 啊， 就一定是有一些正经事儿。很严肃的事情要跟你们谈， 他想跟我谈的正事就是说话嘛。 好，下面一题。 哎，不让 你那白姐。 亲爱的，今天我陪小丽逛街，她买了一个 LI 包包，好好看呀。 什么 LI？ 就是一个大品牌包包 啊。 她的意思是 ：A， 逛街很开心 ；B， 小丽是她的闺蜜 ；C， LI 的包包很漂亮 ；D， 还不赶快给我买一个差不多的？ 我认为这个多选选 AC。 嗯。 VC 逛街很开心和包包很漂亮、 哎、对，这是个多选题啊。他呢、既然他确实说了他很开心对吧， 那 第二他觉得这包漂亮，他确实也 是，你说这不完整，要我选的话选 ABCD， 一他逛街很开心， 都 小丽是他的闺蜜，三这包很好看，第四想让你给他买一个。 哎呦， 听见没有，想让你给他买一个、 啊、对、 哦、 你给他买一个、 哦、我给他买一个。哎呦，这我们俩交换了、 哎好，现在加赛啊！ 现在变三儿吧。 你们换了女朋友之后，现在要加赛一题。女生都撒过的谎，由你们下面分别用实力来阐述。好，现在开始，我会按你的答题计分值啊。 女生撒过的谎，哦，明白了，就是说今天啊逛街，这我保证光看不买。 还有什么？我真的没生气。 还有那个啊，对对，最常说那个，等等我，马上就好，马上就好。我答两题，他答一个，我20，他10分啊！ 嘿、哎，这还没轮到我说呢， 说呀！ 啊，像什么？今年夏天我一定会瘦下来。你说多少姑娘啊，就这样默默骗了自己好多年呀、啊？ 还有那个，我今天得早睡。 嗯，这衣服 他不睡他干嘛呢？你觉得？ 那玩游戏、看微博，然后聊天、看书，干什么都有。看视频 啊？还有什么？这衣服的颜色我不是很喜欢。这看到喜欢的衣服啊，买不起的时候都会这样说。 哟，好像我现在想， 嗯， 好像没什么瞎话了。 今天你们打平了啊？ 嗯，好，这刚打平。 那么咱们这个三个女孩比较起来呢，我得冠军，他们俩 哎，有你什么事儿？我看出来了，你是最大的瞎话。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街酒吧里。今天我在地铁里看见一事儿，让我回忆起了一些儿时的这个故事。我先把这事儿给你们讲讲吧。 嗯，什么事儿？ 就是我在南京的地铁一号线上。 嚯！ 那你说你今天在地铁上看见一事儿？ 他说阴天的时候在地铁看见一事儿。 哦，您这出门还看天气呢？ 是我从南京回来的吗？今天 还干嘛问我呀？ 这个小花，你确实没通知我们是不是今天回来的 啊？今天回来的啊，20多岁的女乘客，带着一个 漂亮吗？ 特别的那个，可以。 哎呦喂， 不是，我没听懂啊， 这词儿， 这是个行李啊，这是个首饰，带着个特别的可以，这是个什么东西？他说这个 还行吧。带了一个6岁小孩，可能是6岁、啊。 嚯，这6岁小孩他特别可以。 那么他们就在什么三山街站下车了。可是呢， 你不知道在哪 儿。我看那女的玩手机啊，玩都忘了下车了。那孩子挺机灵的，一听报站名，蹦蹦跳跳的下去了。 嗯， 等回头一瞧，妈呀！ 啊，他母亲是个德国人，叫妈呀。 人家惊叹呢，多着急，六岁小孩自己下车了。 下下去吧，他母亲跟着下来，一会儿不就走了吗？ 车开了，他母亲在那玩手机呢。 没听懂吗？孩子下来了，孩子他妈还在那铁上呢。 哦，给忘了是吧？ 忘下车了。 那也不叫事儿。虽然我没坐过南京地铁，北京地铁我坐过。他下一站倒一车就回来了。 那他事先没跟小孩说呀？你怎么就能确定那六岁小孩在原地不动呢？ 他不一定原地。 你忘了你小时候了？ 好家伙！ 你妈给你划一圈，你还乱跑呢！ 你妈就说了，就站这儿，千万别出来，出来老妖精把你吃了，就这么吓唬你，你怎么着？ 没想到你对老妖精产生了好奇心。 对， 我就想出去看看老妖精在哪。 哎呀， 净听说小时候老听我讲，老妖精没见过。 真是，你妈一走你就玩去了，哪有妖精？啊哪个是妖精？ 逮谁问谁？您是妖精吗？您是老妖精吗？ 不是，那时候你也小，真是什么事儿都不懂。 我就知道妖精。 下回再带你出去，你妈说，妈上个厕所去。你现在大了， 不方便进了， 就老实跟这站着啊！你可千万别走啊！你可千万别当老妖精把你吃了。 我妈呀，也没有心意的，大灰狼都不会，全是老妖精。 王大磊说，妈，我这都27了，还老妖精了。 到处就问。谁是老妖精？ 您是老妖精吗？ 哪是老妖精？ 我倒希望见你个小 妖精。 我就27了，我应该喜欢小妖精了。 对对对，你是小妖精吗？ 嘿嘿，给我一大嘴巴吧。 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不是，我不是说您是小妖精吗？我是警察同志，撅那儿了， 拿我当调戏妇女的了吧？ 给你妈气的， 一咬牙回家了。不要了。 所以呢？ 所以什么呀？所以现在这个手机啊，真是耽误事儿。 可不是，年轻的父母亲啊，也是带孩子没那么多的经验哈，没那么细心。 关键这个当妈的太年轻了，20多岁就一个6岁的孩子。 你老惦记人家多少岁生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你老关心人家这个呀？ 不是，我就说这太年轻之后，他这个玩心还没过呢。 啊， 他这个有孩子，他们不能全心全意照顾，所以这一点我关心他是不是很年轻。你说这要是40多岁，对吧，就不会出这事儿。 还玩手机，还玩手机。 但是40多岁孩子也不能才6岁了。 可以啊， 一般都会大好些了。 不一定，你算吗？ 我算什么？ 你现在找一个40几的。 我怎么找一个40几？还是老妖精？ 怎么40多就老妖精了？ 你对妖精什么个态度啊？ 你对40岁的以上的什么个态度？ 就是的， 我没有那。 你站着好好说。 又逮起来了。 哎，小柱， 嗯， 洋洋是不是谈恋爱了？ 没有啊，这是一直练着呢。 人家问我呢， 这事儿我有发言权。 好像是有点这种感觉。你看那个，你，反正那个蛛丝马迹，感觉出来他好像是。 是， 是不是 我们也是蛛丝马迹。 你谁是蛛丝，谁是马迹？ 不是，我那小时候，小时候昨天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看见洋洋。 哎，咱俩是不是谈恋爱了？ 哎，这个我终于听明白了，你们俩是借机暴露自己的关系。 我们先到超市各买各的东西，谁也没理谁。 对。就是一块去一块回的， 对， 中途没说话， 那更不正常了。 只不过 你俩不是不认识。 好了，咱们接着说，洋洋是不是谈恋爱了？ 我们俩真没有什么关系，真的。 好，我这话白说了。 大雷， 你看 你怎么现在注意力都不在洋洋身上了？怎么在小柱身上了？ 洋洋是不是谈恋爱了？你观察过洋洋的朋友圈吗？ 洋洋朋友圈有什么可观察的？天天就那样呗。 他是最近挺爱发自拍的。 嗨，这不正常吗？臭美呗，这还有什么事儿？ 这个里边老隐隐约约的多出一个男的头。 光是一头啊，小花。 你说这不就是合影吗？ 不是，就是肩膀那一个脑袋，要么就是这个 肩膀一脑袋，可不肩膀一脑袋吗？ 要么就胳膊肘那一脑袋 啊？干嘛？这是看恐怖片呢？ 没有，就是这个人老是露个半边啊， 说明这个人讨厌。 这脑袋老 是洋洋一自拍的时候，他就在后边捣乱。 我倒觉得洋洋是有意啊， 恶作剧， 暴露给有些人看。可能有的话不好意思说，以这种方式暴露出来的话， 光是脑袋也不算暴露啊。 暴露这身份呀、啊。 什么身份？ 你想，洋洋不管在哪儿自拍，后面老有一个头。 对，小花，你尤其那头吧，还发那么重的音，确实那什么，有个脑袋。 脑袋？ 嗯。 别！ 不是光发自拍，也不是小柱说的这个有一个头子的这个问题。 那什么问题？ 他呢，经常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什么话？ 上一天还说今天天气好好呀， 嗯， 完了又说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说出相反的话。 这个是读书笔记， 严爱看书。 这哎，借题发挥你懂吗？ 感慨一下，女孩这样正常，你懂什么少见多怪，你找一文艺女青年你就明白了。 哦， 这我见怪不怪，不能说明问题。 什么敬往事一杯酒，再也不回头。 你看这说明有不顺心的事儿，跟往事干杯。 什么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什么感觉？这条就发一句完了。那这就说明 什么咦呀 牙疼了。 就是啊，什么爱情这东西，就什么是开始是荷尔蒙，后来是呼吸呀、啊，成了生活的必须。 哎，这何哲，这何哲 说什么？我还是喜欢你，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 你听听，你听，这不说是诗，哎，你都不信吧？ 怀念我们一起的时光，更怀念和你一起我的模样。 在说我的， 你 别想起我来了， 怀念的啦。 不是，他偶尔想起叫怀念，想过去的好事儿，美景重现。 哦。没资格吃的醋最酸，先心动的人最惨。 那是他看见我跟别的女同事一块儿工作，他有点嫉妒。 那真的合不来就分吧，凑合凑不出结局的。是说你什么？ 这是 提醒王大磊跟其他的女儿们都断了。 这是看电视剧看 的。啊，他还说了，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我不缺朋友。 那是因为这个跟新同事合不来， 我只缺你。但是那个旁边配图又是那脑袋出来了， 你看，这说明那是个背景。 你不觉得他有时候发的话像对某一个人说的，但是不指名道姓的吗？ 绝不是，你不懂，等你认识一文艺女青年你就明白了。 谈恋爱不都这样的情绪阴晴不定吗？ 这是你非要联系，工作不顺心不也是这样吗？ 工作不顺心干嘛发一些什么吃醋啊，什么什么爱谁心动啊这些话呀？ 嗨，又不能明说，朋友圈里有同事转给老板不合适，这叫隐喻。你认一个文艺女青年你就明白了。 我这么会儿都认识仨了。哎，他还变得跟贤妻良母似的，要么就是晒做蛋糕，要么就是插花。 这说明想跟我结婚了。 这个是怎么说明的呢？ 你还能贤妻良母呢？ 我是不是得认一个文艺女青年才能理解？ 哎，你现在你终于开窍了。 哎，你比如说他有时候发那个对话的截图，然后把那个照片都用马赛克挡上，那是不是王大磊？王大磊你自己不知道吗？那是杨洋和谁说话呢？文艺女青年。 我还真没注意。 王大磊，这话要是你自己写的话，你把这下句给我接一下。上句是有些人一旦遇见便一眼万年，那下句呢？ 下还有下句呢？ 对， 有些心动一旦开始便覆水难收，这典型的不是王大磊的语言。 那就只能说明 没你的事儿了。 今天上午发了一个最新的更新，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已经翻看到了啊？那是非常干脆的一句话。 说的什么呀？ 今天我恋爱了，然后配上了一个跟。我别说那么明白了吧，反正就是这回不是一个头了，这回带手。 哎呀， 可亲密了，这手搭着杨洋肩膀，捋着杨洋头发，然后那枕在那颗头上， 那个俩脑袋，这一人俩脑袋还不如我好看了，我不要了，这又成老妖精了。 对，等你找了个文艺老妖精，你就明白了。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林，王大雷，恭候您。 英小柱啊，那天跟老师请假，他得有理由啊。老师就问你为什么请假啊？英小柱说：“我要做手术。”老师一听啊，什么手术？英小柱说：“那人体无用副组织群体切除术。”班主任一听啊，这什么手术？你用通俗的话说一下。老师，简单的说就是我剃头去。 有一兄弟啊，一直暗恋小花，鼓起勇气开始追小花了。每天早晨，哎，给一包这个心形的饼干和一瓶牛奶，坚持不懈呀，终于啊，